莲池海会愿相逢，公稿人荣博。2013年元月13日，我同义乌念佛堂的刘居士、副居士、曾居士和张居士一行5人到舍其院来佛寺拜访112岁的上海夏贤老和尚。那日的天气特别晴朗，寒冬腊月的天却令人感到非常温暖。我和刘居士进入老和尚的疗房，见到他老人家正揸住一个颜色已经发黄的宝仔，我们拿过来打开一看，原来是老和尚受大戒的戒碟。老和尚见到我们显得非常欢喜，又拿出几张上个月刚刚拍的相送给我和刘居士每人一张。看住慈悲的老人家，我好珍惜他的一切，于是好小心地将啲相放咗喺自己特别嘅一个袋里面。我哋将送俾寺院嘅若要佛法兴，唯有增赞增呢本书从车上卸落嚟嘅时候，刘居士攞咗一本俾老和尚。老人家一听到书名就非常欢喜，真是好似刘居士形容咁，好似见到咗盼望已久嘅宝贝一样，即刻攞出一件新嘅袈裟，好庄重咁穿袍搭衣，又好仔细咁将身前身后每一个细节都检查整理一番，然后先至讲：我揸住呢本书，你哋同我影张相啦。大家见到嘅嗰张老和尚 双手捧住曾赞曾嘅相， 就系嗰一瞬间留低嘅完美定格。每当我睇到呢张相，就仿佛听到老人家喺度同大家讲：若要佛法兴，唯有增赞增。我哋几个正喺度你一言我一语咁向老和尚请教问题，忽然间我发现老人家嘅面容显得非常庄严，就不由自主咁脱口而出：老和尚，你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唔好唔记得嚟接我哋啊！佢老人家连声咁讲：接接，语气特别坚定有力。讲完呢一句，老人家笑到面上好似盛开咗一朵美丽嘅莲花咁。呢个时候，我忽然间闻到一阵奇异嘅香味，就下意识咁睇下四围系咪有乜嘢花开咗。见到树上面嘅枯枝败叶，我先至猛然清醒。正值寒冬，点会有乜嘢花开呢？并且呢啲根本唔系花嘅味道。我拧转头招呼正喺度影相嘅曾居士：你有冇闻到啊？他们几位都不约而同地说：闻到了。香味持续了大约3分钟，在老和尚身边的几位居士亦同时都闻到这个来自远方又近在当下的妙香，真是 悠然心会， 妙处难与君说。老和尚同我哋依依识别嘅样貌，至今仍然历历在目。 令我难忘。我哋走到车边，老人家亦都送到车边。我哋几个人再一次向老和尚顶礼告别。老和尚大声咁讲：要念佛啊，其他都系假嘅。我每日三点钟起身拜佛，喺佛像前念佛20分钟，跟住绕佛，然后再坐低念，有时出声，有时唔出声，更多时候系默念。佛时时都喺心中，或者为咗令我哋记得更加深刻，老人家再一次叮嘱我哋话：几时都唔好同人哋添麻烦，平时佢哋帮我不烦，多又好，少又好，我都唔会出声，不几多就食几多。如果唔系，人哋仲要行嚟行去，我唔愿意麻烦人哋。我指咗一下佢老人家嘅心口话：你咁样做系不增不减啊！唔知系乜嘢原因，我哋几个人又逐个将自己嘅名向老和尚报咗一次，好似唯恐被老和尚遗忘咗咁。呢、这个系海贤老和尚今生喺呢个世间同我哋最后嘅相见同最终嘅约定。我哋坚信老和尚都一一记住我哋啦。顶礼贤公上人，我叫荣博，你要记住啊，唔好唔记得，到时嚟接我。 因缘生案，南阿弥陀佛。战国策中山策有云：同欲者相争，同忧者相亲。贤公同净空老法师平生素未谋面，因何见到《增赞增》一书却欢喜备至？思来其实不难理解，感得天人赞叹亦是不足为奇的。去年到同柏山搜集贤公生平素材的时候，就有荣博居士的参与。这个人正知正见，绝无妄言妄行。其一行人为贤公送去《增赞增》一书，这个无疑是存在着历史性意义的。老法师讲经的时候已经给予印证，阿弥陀佛讲要借贤公表法，应该是特指此事。妄语乃是佛门根本大戒，贤公既已答应接引，断然不会失信于人。但是我辈当知，极乐原是众生唯心净土，自性弥陀。如中风三时系念有云：黄金臂昼夜常睡，唯许行人独位，白玉豪古今不昧，全凭愿者承当。净空老法师讲起贤公最后的表法的时候，曾经这样为我们开示讲：老和尚的表法为我们证明，第一，下莲居老居士的汇集本是正确的，不应该怀疑；第二，黄念祖老居士的集注亦是正确的，是正法；第三，肯定我们这二三十年弘扬汇集本，依照这个本子来学习 冇错。我哋学习《大乘无量寿经科注》第三回圆满。可言老和尚92年嘅表法，为我哋做最后嘅总结。无量寿经是世尊同莲公大士为我哋示转、劝转。黄念祖老居士嘅注解是劝转。可言老和尚是作正转。三转法轮都在我哋面前。我哋能够唔信咩？